六二五反美斗争日平壤市群众大会25号在金日成广场举行。参加大会的有朴凤主同志、崔龙海同志等党和国家的负责干部，由党委员长、群众团体、各省中央机关、平壤市工厂企业、合作农场、大学的工作人员、劳动群众、青年学生以及正在社会主义祖国停留的海外同胞和反帝民族民主战线平壤支部代表，还有各国驻朝外交代表、使馆官员、武官团成员和外宾应邀参加。大会上讲话人说，在这块地上停战后已过了60多年，但是美帝国主义者不但不从朝鲜战争中遭到的可耻惨败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反而一直非法霸占南朝鲜，不断进行了对朝扼杀阴谋活动。美帝国主义者和南朝鲜傀儡集团甚至研讨旨在消除我国革命首脑部和打垮体制的无法无天的斩首作战的可行性等，干出了特大型挑衅行为。如果他们不顾我们的屡次警告，胆敢丝毫侵犯我国的尊严和主权，那么我们将摧毁敌人的堡垒，来彻底除掉战争根源，一定实现祖国统一这历史大业。接着举行了群众游行示威。另外同一天，在各道市郡也举行了625反美斗争日群众大会。